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用房，街坊 七十二变， 小比、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乐大街酒吧里。哎，周飞，你们那么多次演出，就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设计 啊，就弹簧那个皮筋上面给你。 弹簧干嘛？弄沙发呀？ 不是，就是给他们弄在一个皮筋上面，噔上去。然后从人群中噔落下来。 我一个老北京风格的乐队，弄它干嘛？ 没有那么大的弹性。 对，弄这种道具的演唱会啊，还老出事儿。 对呀、啊，不是，你看有的什么坐小火车的，然后有空中降椅子吧。 对对对， 演唱会完了以后，喷气就走了。 对对对对对， 嗯， 你没搞一个就是透明球里，你们几个人表演？ 透明球里边表演， 大 还嫌这剧场不热是吧？ 不是。到一个海边音乐节，完了以后呢，大家就轮流的来接你们这个透明球，你传我，我传他，你传到后面一扔，去你的妈，扔海里了， 扔的那个蓝沙往外的了。 大家这气氛特别高涨，喜欢你、 哎、 传呀，都使劲往外传，谁知道后面没人了呢？唰，你就出去了。 这个在演唱会里边叫做跳海。 叫人浪吧，叫 跳海， 哦，叫跳海。 哎， 你呢就随着风啊飘到海里去了， 对， 然后又随着内海飘到外海， 飘到花果山。 哎，你就是那个鲁滨飞呀、啊，漂流记。 鲁滨飞， 你是鲁滨飞讯。 哦， 你是少年飞的奇幻漂流。 对， 这个事儿出自于我在一个球里边，是吧？ 对、嗯、透明球。 对， 那种海边你经常能看见小朋友在里面蹦蹦哒哒的，然后在海里滚来滚去、嗯、一会儿就给收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交钱交钱交钱， 这个东西出自于这个跳海。 嗯， 那从台上、 你是说从台上这个人栽下去， 然后 大家接着就叫跳海。 但是呢他这回呢是一个球。 是的， 首先呢可能不会对底下人受到伤害，也对他也不会受到伤害、嗯、 但问题是真没人接着， 但是没想真没人接着的话他掉地上也没事儿。 原来这个新闻是日本一个女主唱在透明球里面表演、就像你说的那个叫跳海、滚进观众的群里、大家互动就传他呗 啊，对， 气氛非常的高涨、 嗯、 但是没想到后来一阵大风，大家呢也是把他抛得远了点，他就滚呀滚呀、哎、顺着沙滩滚上海，顺着海就往外海滚。 嗯， 哎呦， 看他孤单的漂流的背影啊，都傻了， 也忘了给喂食了，也忘了给水了， 没人收回来要钱吗？ 这个不叫跳海啊，叫跳水啊。 你想你自己的专业动作你都忘了。 因为我没敢跳过，跳水的时候有的人还背着琴跳。 哦， 你想从台上跳下去为什么不敢接你啊？ 一般人跳的时候也没那么使劲往高了一窜再掉下来。 不，但是他抬高啊， 他还是往下那么出溜往下顺势。 实际上他、就是、 那发财三丈三呢。 实际上他就算 他蹦起来都四丈五了， 亲身护体啊。 他往下这么一躺， 脚踩祥云， 往下这么一躺，底下人接他仰面背朝观众， 嗯， 观众才有地儿扶他，不然他正面朝下他拿着琴呢。 所以这球还是让观众比较好 对 把控他了。 对， 这么好把控还飘到海里去了，那还得开船把他给捞回来呀、 大家也是商量，你是真爱粉，你去啊，你铁粉你去啊。 嗨，那咱散了， 谁也没去啊。后来你知道动用的什么吗？ 嗯， 搜救人员把他救回来了，也是挺危险的。这个事儿呢我挺心疼这歌手，可是莫名也戳中笑点。你想想这歌手唱着唱着随着大球跑了。 哎呦，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风大。 对对对 对，越唱越远，越唱你越够不着， 一下就吹到海边。 对，顺风就可能就跑得会很快了、 对， 你回头秦皇岛这儿发现他了。 他在哪儿开始唱的？大连啊。 冲绳。 哦， 冲绳都冲到这儿来了。 哎呦，太 太能冲了，这摁一下冲不到这儿。 日本的事儿吗？ 这种设计它必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不，有一定原因。 哎，你们俩没说到一块儿去啊？ 对， 什么原因啊？ 比如说他这首歌的歌名 《沙漠》， 什么什么气球？ 对，那你有一个《口吐莲花》这首歌，你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是 我就旁边弄一捧哏的拿扇子打他呀。 对 对啊， 哎呦，那您那乐手可够惨的。 那没办法。挣这份钱呢， 你倒好，把乐手豁出去了。哎、 对呀、啊， 不能首首歌都有大制作呀、啊。 就弄个扇子打人就叫大制作了， 那你不得给他医药费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杭州一公司拓展训练被指太魔鬼，十一人横纹肌溶解。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走。 欢迎大家。 哎呦， 大家可以互相认识一下，都是咱们年轻的公司的骨干啊，新鲜的血液。 你好你好你好， 咱们掌声热烈欢迎。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咱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吧。 嗯，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毕业生宋琪。我学的专业是会计，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大家好，我是去年的毕业生宋参，我学的专业是快递运输，请大家多多关照。 他是学物流的啊。大家好，我叫李茂，我是学经济学的，这个在公司呢已经两年了，相对于大家来说呢，我算个老人，大家多关照。 好，那么既然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一下了，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个安排啊。咱们在七月底呢，要组织大家到郊区的一个野外拓展基地参加入职前的新人拓展训练啊。 没问题， 我都上两年班了，我才赶上这个，所以我也算入职前。 对，因为你第一年你没赶上啊，你补一下这个入职前的拓展训练啊。按照计划呢，咱们一共是一周的时间啊。那么咱们就全天在这个拓展基地了啊，请大家自备洗漱用品、随身的物品。 还有什么物品？ 到时候咱们周四的时间准时准点准点准时9点集合发车，都听明白了吗？ 好的嘞。 通讯设备呢，到时候咱们就没收了啊，咱们要一个封闭的集中的拓展训练。 好您嘞。 散会。 好您嘞。 哦，对了，我是队长。 谁问你了？哎呀，你们就这么逗吧，等训练上了你们就知道了，没工夫逗。 保重啊。 啊， 我是老同志，保重啊。 是吗？ 你保重啊。 你参加过？ 嘿，那是5年前的事了。保重啊，保重啊。 嗯，我觉得这公司哪儿都好，就是大家呀这个词汇量啊极其有限。 跑两步就等你了 啊。李茂， 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上车。跟家里都说了吧？ 干嘛把我卖了？ 让你多带钱，别跟家里说。 封闭式训练，都跟家里打招呼了吧？ 打了。 好，上车了。 打了一宿。 司机关门，赶紧开。加油，给油。下车了，醒了。 哎呀，到了。哎呀，山清水秀，唱起歌剧都不奇怪啊，这地方。 那当然了，这可是深山里的深山。 哎， 来下车了，拿着东西。 这里没有狗熊吧？金钱豹， 你倒想看呢。走，跟我到野外拓展基地。你的窝，你们俩一窝。 到底是窝是 我们俩能下一窝。 好啊，把东西放完了以后，准时集合。 还不错，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 还是标间， 开始。 还没说是住集体宿舍的，已经很不错了。 别说了，就5分钟时间，快点了。 行， 集合。好，现在分组。这组动作啊，叫做原木深蹲。 哦，我还以为给人分组呢，看见是动作分组。 动作呀，怎么理解能力这么差呢？原木深蹲啊，就是扛着原木变速跑。 啊？ 先跑100米，再加速100米，再慢速。第二组， 擀面杖吗？ 原木仰卧起坐，就是抱着原木平躺啊，就这么一个大木头啊。 啊？ 仰卧起坐。 那原木深蹲为什么是跑呢？ 好，第三个是原木深蹲，让你发言了吗？打报告了吗？你就说话， 没礼貌。 一会儿原木深蹲，你多做一组啊。原木举过头顶进行深蹲，要求膝盖呈90度。最后一组是举原木，啊，原木举过头顶再放在地上，原木不能抛在地上，要放在地上，好吧？准备一下吧，开始深蹲。 哎。 哎， 你看， 哎， 不到位，不到位， 啊， 这儿使劲 啊，哎，这儿哪儿？哎，你别隔着我， 哎呀， 秀儿， 哎呀，哎呀， 今天不完成300个原木深蹲，你们就甭吃饭 啊！300， 我这一个都起不来。 哎，他跑那儿喝水， 慢慢来啊。 75，115， 299。 你们俩过来，你们俩过来。 嗯，300。 捣乱是吧？捣乱是吧？治不了你们是吧？ 没有啊，这不一个一个做的吗？ 怎么从4到70去了？ 做得快，老师。 我没看见你做。队长，我是队长。 啊，对，队长，队长，您刚才看那边。 没看着你们做啊，你们俩抬着木头跑一圈。 好，嘿嘿嘿，嘿嘿嘿。 怎么样，感觉今天这300个原木深蹲加上这一趟跑？ 哎呀，累死了。 明天你们话就一定少很多了。是你们这样的新员工，我是很有两下子的哈。 何止有两下啊！ 当然了，我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啊。只有好的身体基础，才能够做好工作；有了很好的团队意识，才能做好合作啊。 上有老，下有小。 哎，今天我过得非常开心。 哎， 大家 开心， 希望你们也如是啊。好，明天同一时间同一点，咱们不见不散。 说什么我也不看这节目了。 北京时间6点整，起来起来起来！ 哎呦我的天哪！ 挨个敲门了啊！ 我这还没缓过来呢。 怎么样？ 浑身疼。 赶紧吃点早饭啊！ 几点集合呀，队长？ 6点半。 还行，还有30分钟，我再睡1个钟。 起来了，起来了。 哎呦喂！ 同志们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嗯，我们是没错开呀。您呐，就别再组词儿了。您就说今儿干嘛吧。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就在这里相会了。好，今天呢，咱们的动作啊，有新鲜的变化了啊。咱们呀，这次先做原木深蹲，再原木仰卧起坐，然后原木变速跑，再举原木啊。 好新鲜呀！ 换了个顺序。这原木是练来的吧？ 我 今天这块木头还格外的好啊！ 为嘛呀？ 没倒刺儿， 实心的， 不扎手， 密度还高。 嚯，大家正经的什么黄羊啊？ 直击红木的标准啊！ 我， 也就是咱们这公司花得起这钱啊！来来来吧， 我用你花这钱呢。 俩人一组，快点，快！ 妈抬水去。 深蹲呢、啊？这个技术啊，这个做啊。 做多少啊？今天？ 今天我不说了。你们喊数啊，我就指点一下动作。俩人一组啊，你给他喊啊，再给你喊。 1、2、3。 你快点，你快点喊。 4、2、4。 你快点开始。 80、90。 哎，你们这组怎么回事啊？ 教练不是导演、 啊、 不是那个领导。 队长。 队长，哎，队长。 想蒙混过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以为我马王爷就2只眼。 您3只眼，您看见了。 好，来搬木头跑去。 这。我说宋琦， 啊， 赶紧着吧。 你瞧你， 瞧我 什么呀？我也耽误了。 你让我快点数的呀？ 我让你偷偷的快点数。你瞧你，还给咱们加大训练了。 预备， 你前跑，我后跑。 一， 慢点，慢点。 1、2、1、1、2、3、4、5、6、7。 大家看到没有？ 啊， 不好好训练，就像他们俩一样啊。 嗯， 你瞧，那女生抬得动吗？ 1、1、1、1、1、6。 趁我奋天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七个枝上七样果，接的是宾的神的君的是的李的弟子离，唱的不好努力再学习。 立定， 真不容易，干嘛呢？咱这哪是拓展训练，这不是受罪呢吗？ 说的是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身体吃不消啊？ 我早吃不消了。 哎呀，我已经没有再考虑这些问题的力气了。现在就想休息， 还有2天呢，能不能坚持下去啊？哎呀， 你看，哎，2队那个拍领导马屁那个，做俯卧撑的，过。 哎， 他们那队长过来问他还能做多少，领导说做多少就做多少， 就做多少啊？ 嗯， 那我嘴也得甜点儿。 对， 哎呀，队长，你今儿穿这衣服真漂亮， 是吗？ 是吗？ 哎，你怎么也搭茬啊？你这玩意儿，哎呀，你可得改掉你这官迷的毛病，我告诉你啊。 是，还挺好看的。 哎，我觉得 那鞋特别好看。 你让我也说两句，哎， 嗯， 啊，宋琦，让我也说两句。 那你就少跑两圈吧。 哎，这队长都不理你。 队长，哎呦，您这双鞋简直太漂漂了。 开始、 啊、 3组训练。 哎呦，为难你这事儿。 会吗？ 原木深蹲。 1、1、10。我说队长，做多少啊？ 队长， 做完了？ 嗯， 很好吗？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做得好吗？ 好。 标准吗？ 您看我这哆嗦。 嗯，很好。 队长，我们实在实在的不能这么干了，我们平时没有这么大强度的训练，我们在公司也是 怎么要造反， 不是造反，吃不消受不了，这或者这四天倒是拓展训练了，回去连班都上不了，现在浑身的肌肉疼， 怎么这么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啊，在家里就是娇生惯养，你看队长我啊，每天这举啊拉呀抻呐，怎么也百八十个呀， 是是，这俩有点这个特殊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家里头，我们那个父亲母亲都是亲的，您知道吧？所以呢， 我也不是干的呀。 是是是，这 怎么说话呢？ 没有、就说普通话呢。 啊，讽刺我。 我们说的意思是 不是 我们是靠脑力劳动的，打打字啊， 哎， 设计个程序啊， 就是意志太薄弱了，知道吗？稍微受点苦啊，流点泪啊，流点汗呢、就开始叫苦连连，这怎么以后能交给你们一些公司的重任呀？我们这是很看重你们的，知道吗？队长以前有个梦想，特别想做这个海豹突击队的队员，这个梦想没有实现，队长现在都没有放弃啊，你知道吗？人就得有个梦想。 去动物园 了。如果没有这梦想的话，你们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吗？ 哎呦，咸鱼他也有翻身的时候，是不是？ 那队长您现在不还是在公司干活呢吗？ 是啊，但是这个拓展 也没去了动物园啊。 拓不是动物园了吗？海豹突击队。 嗯。 但是队长现在搞这个拓展，就可以说圆了那时候的一个少年时的梦。现在我训你们就跟训海豹， 就您现在就跟训狗一样。 那海豹训练的时候还给鱼吃呢。 咱们这住的好，吃的好，对不对？你们俩人一屋，俩人一屋，标准间，干干净净啊。 都看不见你干净就睡着了。 有梦，有未来，未来不是梦。 哎，您这词汇量啊，也是有限，会这么俩词儿来回倒着使。 嗯，就会一粉蒸块。 谁说的？ 让你多嘴，原木深蹲，你还得来。 深蹲去，在你深蹲的过程中，我要给你好好进行一下思想的教育。 我听不进去啊！ 你是不是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是。 你是不是就算受到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是。 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从来都不应该忘记对自己的承诺和对爱的执着。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爱了。 我希望你们的未来不是梦，希望你们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希望你们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希望你们 跟着希望在动。 哎呀，这歌都说出来了。 原木深蹲。这是个真事儿，杭州的一个公司啊，拓展训练被指太魔鬼了。你看，今年刚毕业的小宋应聘到这家公司，公司组织啊到一家野外拓展基地参加入职前的拓展训练，按照计划一共四天，从周二到周五。第二天呢，他们被分组要求做原木深蹲，因为完不成300个原木深蹲的任务，小宋他们要额外每人再做100个俯卧撑，另外呢还要抬着原木绕场地10圈，每圈200米。当天晚上，小宋就觉得自己啊情况不对，回杭州赶紧去了医院。结果您猜怎么着？38个训练的人啊，其中11个人被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经过紧急救治之后，还有8个人在住院呢。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底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底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医三院花园北路由东向西车多，安贞医院安贞路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北京同仁医院东交民巷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佳，午后山区容易出现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3到25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条件不错，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兔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武汉大街 怎么那么堵啊？ 哎，天天这么堵，哪天能到了一个不堵的时候？ 各位要是有急事啊，我先开车门，你们都下去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啊？你完了。 我。怎么我就完了？ 哎呦，他就说该你发言的时候你没到。 不是我堵 车，不是你人完了啊， 堵车。 您堵车您跟老板说吧，老板气的见面你简直是刚才摔桌子。你早出来呀，老板说 你们的门。 我5点钟准时起床 啊。你住的晚。 我4点半 我 开始化妆。 化干嘛？结婚的？ 不是，这不早早班班的把事儿都办了吗？ 这两次事儿我可不敢误，没你胆大，你完了。 我10分钟的路开2小时。 那你这你这 站站。 哎，不赖我。 扇一嘴巴。 摔桌子呢？摔桌子。 哦， 真不赖我。 哎，他不瞅这影儿好像是50脸呢。 蚊子， 下次不敢了。 你去抓。 哎，我说 是揍了你一顿吗？ 没有，这老板刚才拍一桌子瞪眼睛的。 啊，那你怎么脸红了？ 我着急， 哎， 急的。 不，下回你也早出来会儿。像10分钟的路，你开了2小时，谁也不会信的。你说你端着你的车过来都到了。 你想着，这事儿你能怎么着？你要么在咱们公司附近租个房，买个房也行啊。 买不起。 现在咱们一平米才7万。 我想别的办法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哎，要不然我不开车了，对，我换交通工具。 马术俱乐部， 有人吗？ 来了，来了。 你完了？ 怎么完了？什么事儿我又完了？ 该你跑那6圈你没到，结果你完了，你等着。 哎，这你吓我一跳。等会儿，等会儿，没关系。哎，我就问咱这马现在能用吗？ 能用啊，就是你骑成这样啊，你还得练呢。 骑这样比普通的可强多了。 你也是上马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骑成这样呢？ 是，这不工程款停了吗？所以就没法继续上马，先下马了吗？ 嗨，你不 你完了。 怎么我又完了？ 现在说骑马的事，你给老谈工作，一会儿教练又急了。 哎，对，我就想问，我现在一个人骑那没问题了，这个马能借吗？ 你老落马现在。 他们不拿枪挑我，我也不掉眼、哎、 干嘛呀？还比赛呢？ 没有， 这改五科场了。 我跟他 你不能再落马了。 哎，你放心吧， 你赶紧学好啊！ 我现在觉得我学挺好的，真的。 哎， 咱们最近活是不是不太忙？ 还好吧，因为天热，你最近少点 是不是？ 啊、 嗯，行嘞。那个我 你完了！ 你别说这个，买一买。咱俩好好配合。咱们得争气，打今天开始我带你上大街，咱们就不迟到啊，你也发挥一下你的威力，走。 啊， 别害怕啊。 怎么改母鸡了？ 我回去给你保草保料喂你一顿啊，走。你听这回音。哎呀哎呀，大马路上骑就是不一样，走，就有点硌屁股，没加个垫儿。没想到道远骑马也这么颠的。 同志， 哎， 您这是什么交通工具？ 什么交通工具您不认识？ 这， 我跟你说，动物园里有，课本上画过大马。 我说您这交通工具怎么直哎呦啊？ 我这马就这样嘴碎。 您是干嘛去？ 我是上班去。 上班？ 哎， 您在哪儿上班？他不成，不能进城。12点之前不能进城。 我马上就到了。 12点之前不能进城。 没问题，谢。 不行， 哎，我一会儿就到。没关系，我跟你说，我这骑兵不堵车。 对，堵马 堵不了，您放心，他们都不碍我事儿。 站住！ 哎， 您人可以走，把马留下。 马留下。您该养着， 这马也没带马粪兜， 不是， 这不成，这影响，咱 您 先下来， 您刚不拦我，就不至于拉这儿了。 您 他到地方才拉， 您下来， 这个拉一道不能赖我， 拉一道连潮都堆着了，来下来， 干嘛？ 下来 都，我放他下来，他这是爱 有驾照吗？ 爱你们，驾照今儿没带，我车没开，所以搁车上了。 骑马有马证吗？ 有啊，马有证，这马是那个专门俱乐部养的。 哦， 没带着 啊？ 没带着？ 没带 着？哪个法律里有骑马上路得带证啊？这没有。哎，您别呼我。行，您听我说，您高抬贵手啊，这马走大街上。 你在哪儿办公啊？ 我就在前面那大楼。 哦， 您看高那个，您高那18层。 在18层。 哎， 啊，18层办公，你这马停哪儿啊？ 嘿，您不知道，有 地下马库。 马裤是没有，马靴都没有，有一地下的一个自行车棚子。 哦，有马位吗？ 马位没有，有喂马的倒是。 有停马位吗？ 没有停马位，拴马桩。 哦，拴马桩。那个马季那儿啊？ 啊，马季现在不在了。 马季不是马就季那儿啊？ 拴那儿啊？有人替我，我跟他说，我给他钱，让他替我看着这马。 啊，那您先说您姓名。 我姓侯。 嗯，好，马上封侯。 哎，对，您知道骑马的寓意了是吧？ 哦， 就得长两级啊。 哎， 我走了， 下。 哎呦，还没上， 怎么说完呢？ 啊，您说， 在哪单位啊？ 前面那大楼。 这你们这单位就叫前面那大楼是吗？ 哎，对外有限公司。 啊，好，负责什么呀？ 负责那个，负责项目经理。 啊，哪个马术俱乐部啊？ 我就在这大马术俱乐部 啊， 您知道有一 那马几岁了？ 干嘛？您这调查牲口呢？ 儿马客马呀？ 哎，这您甭管，这都是客马。走了吧啊， 不用走， 还不 留着留着，说交代清楚。 嗯，还交代什么？ 这马从哪？哎，这马的妈妈花都吃了。 您老拦着我，这马该喂了。哎呦，我老实说，您在哪儿？我一会儿还得拉呢。 行了，这早高峰也过了。 哎， 那骑着马回俱乐部吧。 哎。往回走啊！哎呦，又迟到了！站住！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呀？ 怎么了？ 你完了！ 有网友爆料说，湖北武汉雄楚大道上竟然有人骑马上班。据当事人讲述，雄楚大道它太堵了呀，机动车在高峰的时候基本上是动都动不了。于是呢，他决定放弃私家车，而自己呢又是武汉马术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啊，突发奇想骑马上班。 哎呀，开车要交交强险，那骑马上班是不是得交这个马强险呢？ 关键是还得交卫生管理费， 还得准备马棚。而且你们考虑过堵车的时候马的感受吗？ 马什么感受啊？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快乐大街酒吧里，呀，小猪大磊， 咱别这吃饱了到我们这屋来消火神来行不行？ 哎呀，不好意思，我刚才喝了酒了。 这跟谁呀、啊？这是又聚会了？ 张雨佳不是结婚吗？ 谁？张雨佳？ 谁结婚？ 张雨霞。 谁呀、啊？这人是？ 哎，小猪，你不是还追求过他？ 我追求张雨霞，张雨霞比我哥还大两岁呢。 你是不是追过他？ 我追着打过他，他气我哥。 不是， 现在都大了，人家都结婚了。 他早该结婚了。 那他结婚你伤心了是怎么着？ 我没有伤心，我高兴还来不及的。我都希望你们全都结了。 他怎么疯了？ 他这酒啊喝的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捡着便宜酒喝了？ 为什么？这人结婚你干嘛玩命啊？ 那大磊，小猪，以后结婚的时候找我王彩云，你就打电话叫 王 彩 云。 我 这结婚那叫什么来着？ 张玉霞呀、 啊，张玉霞、王彩云、徐彩凤啊、你们倒是差不多。 你这样，王大磊，让他先睡会儿，等他清醒了，你再问他。 我来弄点茶， 解解酒。盖上就着啊！ 他这酒估计喝太多了。 哦，是这样的，小猪，大磊。 哎呦，我清醒了。 其实我一五分钟就缓过来。 彩霞， 刚哎、哦，我彩云。 哦，彩云。 大磊，你这什么时候结呀、啊？着急了该。 你怎么了？ 我现在有一新职业，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你们都没听说过，哎，让给你们长长见识啊！ 什么呀？ 干那个叫职业伴娘。 等会儿。 什么意思？ 等会儿。什么职业？再说一遍。 职业伴娘。 伴娘？职业红娘？我知道。我职业伴娘，我头回听说。 职业伴娘，我这么给你讲吧。你们那个结婚是不是得办事儿？ 一般是这样。 新娘旁边站的是谁？ 新郎。 新郎。 那边。 司仪。 那边。 那边。 伴娘是伴娘， 是伴娘吧？伴娘起什么作用？ 衬托新娘漂亮呗。 对呀、啊，伴娘起碎催的作用吗？不是。 对呀、啊， 就是拿点包，拿点花， 拿点钱， 拿点糖， 等点酒，点、个烟， 说着， 敬个茶，说着了，什么着了？ 不是，你说中了。 哦， 这个挡酒很重要啊， 是 啊，找那么个细心人，长得不能那么太出挑的。哎，我就具备了这些，我能喝，这你们知道。上回把你们俩通通的喝倒啊！ 是，也当然你太渴了。 我那三轮给你们运回去的，当然你们喝多了。 我都倒了，三轮给我们运回去，我记得住吗？ 你们可能后来听说过了，是我喝的，是我干的，确实。 我们当天喝都不知道。 我也承认一下这次。 你不用承认，我们知道是你干。 澄清一下。 我跟你说啊，当伴娘不容易，不是说能喝就是伴娘。刚才王大磊强调的， 说着了， 得 细心 啊。 又着了， 我这人最大优点就是细心，人就怕认真二字。当然了，我既细心又勤快。 不是，这也能当职业干吗？关键是 我跟你说啊， 有市场， 相当不容易。你作为人的伴娘，你起码你得跟新娘认识吧？ 对呀、啊， 你认识人家吗？ 这有什么重要的呀？ 人家姓什么？人家叫什么？哎， 这一回生二回熟啊！ 哎， 不就是那几档子事儿吗？ 假如说我这人嘴碎，就好去打听，一看这伴娘长得还挺漂亮的。我也没女朋友呢，我想张罗张罗找个话头吧，就问你了，你跟新娘什么时候认识的呀？你们俩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大学同学呀？伴娘这个， 你先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喜欢我， 没有，我没瞄，没有。 别高兴，别高兴。 哎， 没说喜欢你也高兴成这样。 要不然你还盖上被子睡会儿觉吧，行吧？你这酒还是没醒呢。 刚才那些都是胡话吧？ 那他撒意让咱俩这跟他聊半天， 又睡了。 是不是叫保利之？ 来， 好，那就是咱们两套礼服，我一直跟着。 对， 一个碎花的，一个白的。 对， 对吧？ 对。 您还有什么交代的？ 就是这个什么啊，咱得说好，要是有人问您跟我媳妇儿怎么认识的，咱们得说准了。 小学同学啊。 好嘞，哪个小学？ 快乐小学。 好，完后有些什么事儿您得麻烦着，什么那戒指您得拿着，结婚证您得拿着。 来， 然后那个糖就敬酒，尤其敬酒的时候，这样有喝酒的您得稍微挡一挡，行吧？ 行业有行规，这有行规了以后有口碑才能拓展业务。 是是，哎，您是在金融系统工作吗？ 没有，我是签合同签习惯了。 哦，好，那就这样了，全当时婚礼仪式全指着您了啊。励志的励。 你们俩来了。我正忙着呢，自己照顾自己啊！哎，又来了，站！哎， 今儿是包丽芝结婚 啊？对呀、啊，她张罗什么？ 她这工作像大了，都不像伴娘了 啊！哎，你看这忙的，还没顾上照顾你们。 不，你今儿干嘛来了？这是 看我前面奇怪是吧？大脚上厕所。 看你前面奇怪， 你后面也奇怪。 不是，看我的前面忙活，你们有点奇怪。 你说清楚了啊！那看你前面我们习惯。 你先说我们俩坐哪儿吧。 大佬啊，上厕所去了，我帮他一会儿。 大佬是谁？ 了。 啊啊！ 那这边坐吧。 啊！ 我听有。 又不是这桌，那边。 嗯。 你们哪算谁同学？女方男方？ 同学。 我们女方同学呀、啊，包你 这 是什么俩朋友啊？ 这边。 哎，不是，咱来回都三趟了，到底哪头啊？ 帮个忙啊！想看新娘子吗？ 不想看新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他在哪屋了。 什么叫你知道在哪屋？那个人藏起来了。 你们想看吗？你们同学漂亮着呢，打个招呼去吗？ 这那应该的。 那跟我走吧。 走。 那新娘子漂亮吗？ 不错，妆化挺好。 那什么呢？爷们呢？你有外头忙去呢？走，我们不给你捣乱了啊！ 对，婚礼马上开始了，好好歇会儿啊，一会儿见。 哎，这谁怎么这包子汁怎么就会乐呢？ 估计美的不会说话 了， 这、 不是这你们就不明白了。新娘一大早出来化妆， 你还至于跟出来？你回屋伺候人家去吧。哎呦喂， 不是他现在呀， 解释什么意思？ 屋里人越少越好，他也闹腾。 那你是伴娘，你把别人轰走，你得在屋里啊。 我跟你们说说， 这伴娘这哎呦，职业伴娘感觉就这样。哎，又来了， 我出来透口气儿。刚才他亲戚来了一堆人进去，哎，一家里边缺了氧了。 不是你真干这个了？ 真干这个呀？ 那你这干一回， 这真得脑子好。这新娘老换，你得记得住的。 这事儿，这干一回是不是给钱也得？职业嘛，不是？ 职业给。 给多少钱？ 给，这行业秘密，万一你把我这活呛了呢？ 不能。 怎么说他也是男的呀？ 对，我也当不了伴娘啊。 你说吧，你这当一回伴娘给人家多少钱？ 偷偷说了啊。这个看人，有的呢人大方的给什么1000 哦， 有的小气点的500， 浮动工资 哦。你给那么多呢？ 谁给谁啊？他们给我，我还挡酒呢。 挡酒？ 你以为我光跟这儿聊天啊？ 人挡酒带这什么是500是吗？ 啊， 要这么说你看啊， 我一个月接个5-6场差不多，因为我现在行业内挺有名的了。 嚯， 王大磊 那是老娘了， 人家这个 啊 水平。社会上的影响力， 哎呦， 人家这个收入， 嗯， 都在你这电视台主持人之上了。 跟你说，这个不能随便透露我的身份，也就是你们俩说说。那亲朋好友，我能跟他们说吗？我是雇来的。 啊，这倒是。 跟新娘子不认识。 哎，不合适。 显大二的，养好姐妹不容易，你得机动灵活。 哎呦呵，你还得跑啊？怎么机动灵活？ 他这说话一股子一股子的，真是。 你很气派呀、啊，你得。我曾经想考个中戏来的。 后来他放弃了吗？ 标准不一样的。 你吃药吧，好吗？一会儿该人家终身大事，你别一股子一股子，人耽误了。 好，我也该忙去了。 别耽误正事啊！ 一会儿看我怎么演啊！ 嗯、 特别是闺蜜这一场啊，记得哦，你懂的。 哎呦，你说这还真有这个行业，愣有人花钱雇伴娘。 那怎么办呀？他，你说他长得这个模样…… 哎呀，来了，新娘子出来了。 我怎么觉得他像赶大车的呀？ 看看吧，对， 慢点，来， 哎，新娘 来喽，就等你了，来喝， 喝， 先喝一个啊， 新娘， 新娘啊，喝不少了，这么着啊，咱们新娘啊，对大家是诚心诚意的感谢啊。 那不行， 我带新娘来，小喝一下啊。 哎，等会儿， 你喝一个不行。 哎，长大，人家他能喝，让他喝一个。 哎，我也不能喝了，我来了。 喝一个 吧。好，喝这不算。 啊，怎么不算呢？ 这个你是替新娘挡的。 对。 哎，你自己再喝一个。来， 喝一个。 那小喝一个啊。 哎，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新娘的婚礼。好，谢谢大家。 哎，这不算。 没人敬，自己喝一个。 哎，不，所以说这不算呢，是不是？ 啊， 我们这儿没端杯子呢，您这先喝了，您这嘴急。来， 确实喝的也不少。 哎，伴娘替新娘挡酒了啊！来，挨个敬，挨个喝啊！ 给个面子啊！我少喝一点啊！ 等会儿来喝， 干！ 哎，伴娘还真能喝啊！这伴娘真能喝 啊！ 伴娘不错，哎，来喝伴娘。 啊，很好，等最后一桌了啊！ 哦， 这桌都是。新娘， 喝一个 ，大学的同学， 喝一个， 来 吧。新娘是不能喝了，新娘已经喝好几桌了。大家可以看出，新娘现在脸都已经变了桃花了。 新娘没变桃花，伴娘疯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 您知道现如今还有个职业伴娘这么个行当吗？要想当职业伴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您得伴的闺蜜，挡得了酒，长得顺眼呢，还不能抢了风头。现在呢正是这一行的旺季，据说啊，一个职业伴娘平均一个月能接五六个活，每场500，如果挡酒那就得到800-900了。 其实啊，您净看挣钱了，还有好多小细节要求的也纷繁复杂。您比如说吧，这新娘爱吃什么呀，喜欢什么风格的衣服啊，小学在哪儿读的呀，大学学什么专业的呀，新娘家里有什么人呢，新郎新娘怎么认识的呀，他们谈恋爱过程有什么小轶事啊，新娘的爸爸妈妈你见着还得喊叔叔阿姨呀，等等等等。除了这些要求以外，只要这伴娘接下这笔单就得随时跟进，关键还有一条，您还得没结婚， 而且还不能长得太漂亮，这样会抢了新娘的风头，但你还不能不漂亮，抹了人家的面子。此外，职业伴娘还得学会赞美新娘，赞美一定还得真诚，那语气、情绪、眼神一定得到位。 好美呀！ 其实穿婚纱的女人都很美。 这么一说，我还干不了职业伴娘了，我会抢了新娘的风头啊！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是一两双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想着迫不及待的你。